切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美国中期选举，全国各地票站在本港时间早上7点起陆续关闭，率先关闭的是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部分地区的票站。今次选举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当中的35席。外界关注共和党能不能够全取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令到拜登政府沦为跛脚鸭政府。早前提早投票的总统拜登在社交网站贴文呼吁民众踊跃投票，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投票之后说，预计共和党人会有美好的一晚。超过4600万选民提前投票，有选举官员表明点算需时，部分竞争激烈的州份可能要几日甚至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有结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0点，是升20点。啱啱跳咗系报2789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5.36，瑞士法郎0.986，加元1.343，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65美元，卖出1710.8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现在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全锦公路落返荃湾近住光板田村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日峰对出。咁另外呢，德士古道北去返荃锦交汇处近住荃湾救护站一段都係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少祥。 当你找到你喜欢的，你会花时间去看，其实你觉得那样东西不是难，所以这个也是 train 我自学，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skill， 是要去学到。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潘家阳、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小朋友迟迟都唔识讲嘢，点算好？ 俾咗一个好嘅语言环境去摄入咗啲好嘅资料，睇下小朋友能唔能够运用翻出嚟。 父母应该点样面对有特殊需要嘅子女呢？ 家长咧就永远有一样嘢好重要嘅，你要话到俾或者系表达到俾你个小朋友听，你对佢系有信心。 分享有关特殊教育需要嘅资讯， 天生儿品，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1月9日，感染类鼻锥男子日前离世，本港今年共录得34宗个案。尖沙咀和大埔先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人死亡。新增4649宗确诊，多4名患者离世。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小岛国家要求石油气和天然气公司支付全球碳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11月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伏必泰嘅幼儿配方啊，咁啊系今日开始咧，就会喺几间嘅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可以接种噶啦。咁即系话咧，就系政府喺8月4日调低咗接种科兴疫苗最低年龄至到6个月之后咧，再有另一只伏必泰嘅幼儿配方到港咧，即系话6个月大嘅小朋友咧，最低年龄6个月大嘅小朋友咧就已经可以打呢个伏必泰疫苗噶啦。对于家长嚟讲，应该都系多咗一个嘅选择嘅。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成个情况啊。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早晨。 早晨。 早晨，局长，今次就6个月大至到4岁嘅幼童啦，可以接种呢个伏必泰幼儿配方。暂时有冇话睇到几多家长即系已经预约咗一个反应系点样啊？ 嗱，我哋暫時睇到咧，就係喺星期一至五嘅日子裏邊咧，就嗰個預約數目都唔係太高。咁呢個可以理解嘅，因為喺最初我哋將個年齡降到6个月嘅時候咧，星期一至五嗰個接種率咧就都唔係太高嘅，因為可能因為要父母帶去啦，小朋友咁父母可能要翻工啊等等。咁星期六咧，通常咧就係會係個數目比較高啲嘅。咁我哋都睇到咧，而家嗰個預約率咧就係星期六稍高一啲啦。咁但係仍然係唔理想。所以我都希望在这里呼吁家长呢，就真的尽快去带他们的小朋友呢去打疫苗了。我们看到呢，就现在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呢，那个接种率其实未够19%的。那这个是很令人忧虑的。尤其是呢，有一些父母如果他们是想着是来紧的圣诞节或者农历新年的假期会去外游，举家外游的话呢，就更加呢要着紧点去打。因为最少都起碼打咗2針啦，我哋希望嗰個保護力先至會比較好啦。咁喺外邊咧，如果小朋友染到病咧，或者甚至有重症嘅話咧，咁個治療啊等等都係好麻煩嘅。咁但係就算唔係外遊嘅咧，我哋都希望家長都著緊嘅，因為冬天嚟緊啦，我哋嗱呢排天氣都好涼啦。咁冬天嚟緊啲病毒是會比較活躍啦，咁加上流感病毒都會活躍啦，咁小朋友如果俾呢兩隻病毒一齊夾擊嘅話咧，那個後果可以係好嚴重嘅。 嗯，暫時冇話每日個容量去到幾多咧，打呢啲幼兒配方嘅伏必泰，同埋係咪都係一定要預約先可以即係去打針嘅？可唔可以即日籌有冇呢啲咁嘅安排嘅？ 我哋就冇即日籌嘅，因為咧，我哋而家呢個幼童嘅伏必泰咧，我哋就係都係喺4個接種點嗰度有啲接種。點解只係得4個呢？就係因為我哋有幾個唔同嘅伏必泰嘅配方啦，有幼童噶啦，即係呢啲即係6個月至到4歲嗰啲啦。咁然後有小童、兒童嘅伏必泰啦，咁然後仲有成人嘅伏必泰啦，咁嗰個針嘅儲存咧要好小心嘅，我哋唔希望有打錯針嘅情況出現啦。咁另外嗰個稀釋嗰個三隻都要仲有嗰個稀釋嘅工序嘅，咁嗰個稀釋嘅工序咧亦都係有啲細微嘅唔同啦，咁所以要好小心處理。所以暫時咧，我哋為咗避免係有混亂嘅情況咧，就只係得4個中心係可以打兒童嘅伏必泰。咁呢4個中心 中心為了而我哋都好啲控制個流量，同埋因為要有一個稀釋嘅程序嘅，稀釋咗之後嗰啲針咧就唔能夠擺得太耐，都係擺幾個鐘頭。咁我哋希望就唔好嘥針啦，因為嗰個供應都係即係我哋都係經過一番嘅努力先至攞到嗰個供應翻嚟嘅。咁我哋希望唔好嘥針，咁所以咧希望都家長都係預先預約咗先。咁家長其實如果係臨時先至有嗰個時間去咧，咁其實都可以即時預約咧，睇下有冇個位嘅。而家因為嗰個預約嗰、那個名額咧，都唔係話去到滿嗰個階段，咁所以可能佢即日預約即日都有位都唔定，但係就會令我哋嘅中心咧預備嗰個針藥咧預備得好一啲咯。咁我手上咧就冇嗰、那個暫時冇嗰、那個佢哋總共可以每日打幾多針喺度，但係距離嗰個滿額嗰個情況咧都仲有一段嘅路程嘅。咁所以家長我諗可以放心去預約啦，呢、這個冇問題嘅。 OK， 頭先其實講到伏必泰，無論係大人啊、BB 版或者係小朋友版，其實都要做一啲稀釋啊、儲存啦、啊。咁但係兒童可以打到針就四個點嘅啫。咁其實將來有冇諗住係增加多啲咧？因為成日講接種率，而家都係講一路啊，由小朋友啊其中一個係即係接種率相對低啲嘅一個群組啦，大人就接種得比較多啲啦。既然係針對小朋友多啲嘅時候，可唔可以針對俾小朋友打嘅點都可以增加多啲咧？或者將而家係專係俾大人打嘅，都轉係做一個兒童嘅打伏必泰嘅點咧？可唔可以咁樣咧？ 我哋都一路有考慮緊嘅，咁就因為而家我哋都係喺一個即係、就是、整合嘅過程啦，你哋都可能有留意到咧，我哋有一啲大嘅用體育館做嘅一啲接種嘅社區接種中心咧，我哋都將佢還原啦，做翻體育館啦，咁我哋就開設咗一啲比較細型少少嘅接種中心，因為嗰個接種量唔係咁高咁樣，咁我哋喺呢個整合過程做完之後，我哋都會睇翻嗰個即係、就是、市民嗰個使用量點咧，我哋會考慮嘅，如果係有適合嘅話，不過我哋都希望是不要是大人小朋友撈在一起了，最好呢就是小朋友就小朋友，那就是會比較清晰，就不會有什麼、情即打錯了針、啊、等等的情況出現、 現在在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呢，是不是都同時有6個月大至到4歲的伏必泰幼兒配方啦，5至11歲的小朋友的配方啦，兩隻都可以打的嘛，會不會就出現一些所謂撈亂的情況呢，都要放下去雪櫃又要儲存等等，兩隻這樣放在一起，會不會 有可能有一些機會會撈亂，會不會這樣 呢？我們的人員咧，其實都好小心嘅。雪櫃嗰個儲存啊，或者係嗰個稀釋嘅人員啊，咁等等咧，都係分開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亦都要攞個平衡啦，希望方便到家長啦。如果家長有一個五歲大嘅，一個三歲大嘅咁樣咧，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即係一次過啦嚇。咁唔能夠，如果分得太散咧，又可能我哋接種點亦都未必咁夠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平衡應該係幾好嘅，但係我哋嘅人員係好充分明白要小心處理，咁所以佢哋都係好小心咁樣咧，係分開。咁同埋我哋呢幾個地點咧，有三個其實係醫院嚟嘅，咁、那個地方都好充足嘅。咁另外一個都係社區中心，其實嗰個社區中心都係個地方都好充足，咁所以咧就我哋對於儲存啊，對於有足夠嘅地方分開呢啲儲備嘅疫苗啊等等咧，都唔太擔心嘅。 總之兩隻配方就係分開兩個區去打嘅，就算係同一個中心入邊都係咪可以咁講？ 冇錯，冇錯。 而家有冇話啲小學或者幼稚園校方方面都想話安排啲學生或者問嗰啲家長咧，都可以一大班人一齊去打伏必泰喎？咁有冇收到呢啲聲音咧？喺學界嚟講或者喺家長界，你哋有冇一啲咁嘅安排可以幫到佢哋做一啲接送啊嗰啲咁？ 其實我哋一向都有嘅，呢、這、一個我哋冇停過嘅。第一就係可以安排接送佢哋去一啲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打啦。第二呢亦都可以到校服務啦。咁到校服務我哋個門檻呢喺前幾個月呢都降低咗嘅，由30個呢降到去10個嘅。咁但係就近來呢，我都必須承認呢，呢啲活動係冇以前咁多，因為可能安排校方好努力咁安排，已經安排咗嘅都做咗啦，咁剩翻嘅可能係好零星嘅同學係未打咁樣，但係咧如果學校安排到咧，我哋仍然會係好歡迎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喺開咗學以嚟咧，我哋都去咗好多幼稚園嗰度咧做咗一啲工作坊啊，咁幼稚園都有好幫手，都有邀請埋啲家長啊咁樣嚟聽我講解啦，解答一啲關於即係接種疫苗嘅疑難啦，咁呢一啲咧對於加強嗰個接種率咧都係有用嘅。我 都聽到咧，係好多家長喺聽完之後咧，係好多佢哋之前嘅疑慮係解決咗嘅。 嗯，因為之前有啲講法，譬如就係、其實八月又已經可以係即係一啲細啲嘅小朋友都可以用科興去打疫苗啦。咁有啲講法就啊，可能個疫苗接種率未必咁高，係同只係得一隻選擇啫，就冇得打伏必泰咁。而家有埋伏必泰嘅幼兒配方，你哋會唔會都期望個接種率係去到幾多咧？即係政府內部自己一個諗法係點，或者其實下一步仲可以再點去吸引呢一個年齡層嘅小朋友或者佢哋嘅家長係願意帶佢哋去打針嘅咧？你哋係有啲乜嘢嘅下一步工作咧？ 嗯、我哋咧就梗系希望愿打尽打啦，可以打嘅都尽打啦。我最好就系全覆盖啦。咁所以我哋都唔会有一个指标话，打到呢个我哋就满意啦咁样样。咁我哋希望尽推嘅。有咗科兴之后咧，我相信系会高咗嘅。我哋而家睇到嗰个预约数字都真系有人系特别系预约科兴嘅。 伏必泰定科兴啊？你讲嘅？ 对唔住，伏必泰系有啲伏必泰会系高咗嘅、嗯。但系我哋一路都呼吁紧家长咧，其实。唔好就算是之前我哋都话唔好等啊，因为其实病毒是唔等人嘅，病毒如果要侵袭我哋啲小朋友嘅话咧，就真系会随时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啦，而家有埋伏必泰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家长咧就真系快啲去打。我都知道咧，有啲家长嘅心态咧都系希望咧观望下先，睇下人哋打咗伏必泰会点样先咁样样咁。咁我都希望家长咧就真系唔好观望咁多，唔好观望咁耐啦，因为冬天真系嚟紧。亦都外遊季節亦都嚟緊啦，咁希望佢哋快啲打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個宣傳咧係會繼續做落去嘅。我哋有啲大型嘅宣傳活動啦，我哋亦都揾咗一啲係即係我哋講嘅 KOL 咧，一啲知名嘅人士啦。佢哋唔係單止係即係幫我哋做一個宣傳工作咁簡單嘅，佢哋其實都以身作則嘅。佢哋都係家長，佢哋嘅小朋友咧都係有打針，咁同我哋分享啲經驗啦、okay. 等等。咁所以呢啲宣傳工作咧係會繼續嘅。 最後講下成一路一幼啦，講緊長者方面嗰個接種率最近有冇一啲嘅提升啦？同埋之前都推咗一個叫上門鼓勵長者接種新冠疫苗計劃嘅，即係逐家逐户上門去探訪一啲70歲或者以上嘅未打針嘅長者，效果係點咧？呢個又 其實呢個做法咧，我哋一路都有繼續嘅。上兩個星期咧都週末都做咗，又喺一啲屋村有幾個區嘅屋村咧做咗一次，喺葵青啦、觀塘啦同埋黃大仙啦都做咗一次嘅。咁嗰、那個我必須承認嗰、那個長者未打針嗰啲經過勸喻之後去打針嗰、那個成功率咧就唔係太高，都係單位數字嘅百分率。咁但係我哋都明白長者可能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嘅，可能唔止講一次嘅，可能要講多幾次嘅。我自己個親身經驗喺黃大仙，我哋第一次做呢樣嘢都係我劝服咗去打针嘅长者，其实我唔系第一个去劝佢嘅。其实之前好多义工啊都劝过几次，咁劝即系要去到一点，佢真系明白啦，回心转意啦，咁先会。咁所以呢、這个劝导嘅计划嘅做法咧，我哋都会一路做落去嘅。都系啦，针对长者嘅宣传啦，同埋我哋喺地区嘅同事啦，我哋都会一路做呢个工作嘅。 OK， 好啊，唔该晒局长，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啱啱倾过咧，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嘅咁。另一个同疫苗有关系，其实教育局早前就公布小学全日面授课的一些安排，有个条件就是说小学如果全校或者个别级别打齐两针新冠疫苗满14日的学生达到七成或者以上可以申请12月1号起是做这个全日面授课堂的。那么数字上面究竟有多少学校申请呢？小学方面35间的学校申请下个月1号或者之后全校全日面授课。数字上面算不算多呢？请你一位学界人士同我哋倾下。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彦芬校长，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胡校长，可唔可以讲下35间算唔算多啊？呢、這个你哋预想之中啊，定系算系？ 我谂如果用今日呢个数字嚟睇咧，我哋都仲有啲空间系上升嘅。咁、因为都系只系公布咗呢个消息，都系大概两个礼拜到啦。咁我谂学校咧。都第一要消化啦，第二就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咧係要即係諮詢啦，咁特別係法團校董會啊，或者係家長啊，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嘢要準備嘅，因為即係兩年半嘅半日上課咧，學校要轉翻做全日咧，都有好多嘅合作夥伴啊，一啲嘅服務供應商咧都要協調，然之後先至能夠順利咁樣開始全日嘅課堂嘅。咁其中一個就係、是。校车的服务啦，午饭的供应啦， 同埋咧有好多嘅课后嘅训练嘅机构，佢哋嘅导师要协调翻嗰个训练嘅时间。咁我估即系依家呢个阶段咧，好多小学咧都仲系做紧呢啲嘅安排。咁可能遲啲，遲多一兩個禮拜之後咧，可能嗰個數字會上升都未定嘅。 嗯，即反而係一啲合作夥伴，頭先你講到，譬如校車公司啊嗰一類係嘛？但家長咧，家長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哋學校申唔申請，考慮申唔申請翻做一個全日課嘅一個考慮點咧？定係呢個都唔係太關係？ 當然是學校是會考慮的，但是普遍的家長呢都是即歡迎這個措施的、因為大家都期待小朋友一個正常的全日的學校生活、特別是即有些家長呢都需要有學校幫手去照顧小朋友在下午的時段、或者是一些學習常見的支援、普遍上呢我們即收到家長的聲音呢都是歡迎這個的措施的、反而就不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咯，為學校、 學校內部譬如一些課堂上面的安排要變回全日課難不難呢？又或者即過去一段時間都一路半日課，可能有一些學生根本兩年多以來都沒有試過是全日課的，這些適應這些安排學校有沒有特別的功夫要做呢？ 是啊，同意啊、如果為學校呢，基本上學校的運作呢一路都是以全日制做一個基礎的、只不過因為疫情的時間呢，就反而要我們是進行一些的改動啊，時間表的改動，現在只是回復一個常態而已、至於你說小朋友是真的，我們都 有關顧到的，因為特別可能是一二三年班的同學仔，其實一二年班更加 未接觸過全日制的上課啦，三年班呢都是只是 接受了 幾個月就已經是疫情了、所以我想學校呢是要準備要轉全日制之前呢，即係所有嘢確定咗啦，落實咗咧，都會係同小朋友咧做一啲嘅訓練啦，特別係即係一啲譬如點樣用線啊嗰、那個嘅方法啦、又或者係下午嘅時段有啲乜嘢嘅課堂嘅準備啊。咁當然有啲學校去回復翻全日制咧，佢全日都係上課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學校咧，佢下午咧就唔係一啲好規範嘅課堂嚟嘅，可能係一啲多元化嘅活動啊，或者係其他嘅活動。咁嗰啲咧都係要教翻小朋友，讓佢哋咧係點樣去熟習。咁此外咧，仲要有一啲嘅心理嘅調適啦。我諗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因為小朋友佢即係下午都要留喺學校喎，下午啊食飯又要留喺學校喎。咁嗰、那個心理上面嘅準備咧，學校都要做一啲嘅功夫嘅。 如果變到全日課之前，大家好關注就係要留喺學校做午膳啊嘛，會唔會有一啲嘅風險咧？因為你午膳都一定要除口罩噶啦，要食嘢嘅時候，個安排會係點樣啊？而家小學方面？ 剛剛昨天都出了一份新的學生的學校的衛生的指引啦。我估即教育局都跟衛生防護中心那邊有一個很緊密的聯繫，亦都看到呢社會上面呢是很多的措施呢都是慢慢是陸續是復常啦。但是為學校來講呢，其實一路以來呢學校都已經為學生呢安排了有擋板的了。所以縱使那個防疫的措施是即係外面人睇到好似放寬咗啦、鬆咗啦， 佢類似係刪除咗呢一個要求嘅，即係個餐桌設置 刪除咗擋板嗰個要求嘛。咁但係為學校咧，即係我哋都會好謹慎嘅，即係特別校長都會好謹慎，因為即係兩年幾未試過小朋友一齊用餐啊。咁所以我哋都係傾向咧係會用翻擋板單向式。咁樣喺翻自己課室嘅座位裏面咧，係用餐。咁基本上，譬如有啲飯堂用飯堂嘅學校咧，可能都會暫時開始嘅時候咧，都會用翻課室先，因為始終課室嗰個空氣嘅流通係會比較好啲，同埋咧課室裏面嘅人數咧比較少一啲。咁所以我相信咧，我哋嘅校長咧都係好專業嘅判斷咧，係宜緊就不宜寬。 即跟翻 開始嘅時候， 之前嘅做法。頭先你話單向，即係因為佢今次嗰個嘅更新咗嗰個學校健康指引啦，提到亦都係話即係過往你話避免面對面嘅，即係啲學生食飯嗰陣，就刪除咗呢個要求嘅，即係可以唔使咁唔使話跟住呢一個指引啦。即係而家你哋都係照用翻單向嘅，面對面就唔好住啦。咁係咪咁啊？ 我相信即係校長們都係會用翻以往比較嚴謹啲嘅措施，特別一開始嘅時候咧。 即係大家都未適應，咁家長都可能有啲擔心。咁既然我哋啲設備都已經係已經預備咗喺度啦，咁我哋可能開始之初咧，我哋都係用翻一啲比較嚴相對比較嚴謹嘅措施咧，係保障翻小朋友，亦都讓學校咧喺嗰個復常嘅時候咧係比較順利一啲，因為我哋都唔想話啊一下子即係寬鬆得太緊要咧。恢復翻全日之後，冇幾耐又有個別班要停課啊！咁呢啲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嚇。 最後想講埋課外活動，小學方面就係打咗兩針超過14日嗰啲小學生咧，可以參與課外活動啦，以及係必須除口罩嘅活動可以參與嘅咁。即係換句話講，有冇啲學生就係未做齊呢一個嘅打針要求，佢哋參加唔到課外活動？呢啲點安排咧？學校有？ 都會有嘅，因為依家嗰個要求基本上就係七成就已經學校可以恢復全日上課啦嘛。咁即係基本上可能都每間學校都仲有少部分嘅學生咧係未曾夠接種嘅。當然我哋做校長啊、做老師咧，都係一定係呼籲啦，同埋鼓勵家長咧係盡快幫小朋友去接種啦。咁一方面就係保障啦，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即係讓小朋友可以參與其他活動。如果真係小朋友未能夠係接種嘅話咧，真係都冇辦法啦。即係我哋都要跟翻嗰個規定，咁但係對於一啲戴住口罩嘅活動咧，其實同平常上課嘅情況一樣咧，其實教育局都冇話唔俾啲朋友去參與嘅嚇。 好啊，唔該曬胡燕芬校長，同你傾到呢度。 好嘅，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达金边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话：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复杂，深刻演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發展面臨前所未有挑戰，中方期待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聚焦發展與合作，堅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堅持開放合作和互利共贏，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攜手應對全球挑戰，為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維護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注入新動力。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繼續在埃及舉行，加勒比海島國安提瓜和巴布達總理布朗代表小島嶼國家聯盟在會議上說，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每日繼續賺取近30億美元的利潤，現在是時候讓這些公司支付全球碳稅，賠償氣候變化對他們造成的損失。塞內加爾總統薩勒表示，非洲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需要賦予國家提供更多資金以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拒絕立即擺脫使用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化石燃料。他說支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是非洲國家不能夠接受切身利益被忽視。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謝振華表示，中國有決心實現碳中和，又認為多邊主義與合作是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關鍵。美國中期選舉全國各地票站在本港時間早上7點起陸續關閉，率先關閉的是印第安納州和肯塔基州部分地區的票站。今次選舉改選國會眾議院全部435席以及參議院100席當中的35席。外界關注共和黨能不能夠全取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令到拜登政府淪為跛腳鴨政府。早前提早投票的總統拜登在社交網站貼文呼籲民眾踴躍投票，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投票之後說，預計共和黨人會有美好的一晚。 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一名铜锣湾宝良局婴儿组25岁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并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警方话，9月20日被捕的33岁女子已经被暂控5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另一名9月30日被捕的28岁女子亦都已经被暂控2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至今3人被捕，今朝将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2点，系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5.44，瑞士法郎0.986，加元1.343，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97美元，卖出1711.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入澳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啊，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听讲话观塘花园大厦二期会重建，咁啲旧文化旧风貌会唔会重建后冇晒噶？ 放心啦，房协推出咗历史文化传承计划，以唔同嘅手法保留同传承旧区文化，将新旧社区联系。 想知多啲以及同各位街坊一齐怀缅下，记得11月12日上昼10点半至下午6点 参与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地点系孔雀楼篮球场。 到时见。 细杰，跟我讲一次，收集6吨玻璃樽做16吨玻璃樽，砌66个有玻璃樽嘅装置。 好啊，瑞文，收集6吨玻璃樽做16个玻璃樽，砌66个有玻璃樽嘅装置。 哇，咁劲啊你！ 使乜讲？今个星期我请嚟建筑师黄旭辉，就系讲下环保玻璃樽。 而我就请嚟咖啡同洗衣店老板分享绿色生活态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2年11月9日，感染类鼻锥男子日前离世，本港今年共录得34宗个案。尖沙咀和大埔先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人死亡。新增4649宗确诊，多4名患者离世。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小岛国家要求石油气和天然气公司支付全球碳税。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小學申請全日面授課恢復返全日面授課嗰個情況嘅。教育局有個回覆嘅，就話截至11月3號小學方面呢 ,35 間小學申請喺2022年12月1號或者之後呢係全校全日係上課嘅。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都係家長呢同唔同意呢一個小學變返全日面授課，或者有啲咩考慮點喺當中呢 ,1872311,1872311, 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同衛生都相關嘅議題啦。食環署咧就係推行一個試驗計劃啊，會係早兩日咧就已經開始咗喺多個地區咧推行呢一個計劃噶啦。咁就考慮到咧就話食物業咧係有責任咧係妥善去處理佢哋產生嘅一啲行業嘅廢物啦。咁就話食環署咧亦都會對違規嘅情況咧採取執法嘅行動。但佢哋就話咧理解到咧一啲食肆咧實際操作上面咧都需要將一啲嘅垃圾啊廢物啊短暫咁樣存放喺户外，以便清潔人員咧去收集，尤其喺營業時間過後。咁今次嘅試驗計劃就係點咧？喺九條同食物業處所相連嘅一啲後巷，即係一啲食肆嘅後巷啦，就提供一啲已經標示咗商號嘅240公升嘅垃圾桶，一啲大嘅垃圾桶咧，去規範呢啲食肆咧係處理同埋儲存垃圾嘅方式啦，希望咧可以改善到後巷嘅一啲環境衞生問題。涉及到九個嘅點啊，呢、這個試驗計劃嘅後巷位置包括灣仔區、中西區、油尖旺區、旺角、觀塘、九龍城、沙田、荃灣、元朗呢九個區都各有一個後巷係做緊嘅。咁食環署亦都話會檢視計劃嘅成效，再考慮推展到其他地區嘅後巷。你點睇咧？對於後巷嘅衞生問題，擺個大嘅垃圾桶喺個後巷嗰度，俾啲食肆擺垃圾先咁去處理呢個狀況，幫到幾多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李秀榮，早晨。 诶，早晨，咁多位，早晨。 早晨，李秀荣，头先讲到嗰个计划啦，九条后巷会系一个试验计划嘅点嚟嘅，其中系沙田、大围、积福街、介乎积秀里以及大围道之间嘅后巷咁。你系有落过去睇过嘅，嗰个嘅情况系点嘅？卫生系咪真系比较差啲？又点睇今次呢个试点系有佢份咧？ 呢個位置呢，上一次就係懷疑就有啲食肆啦，就用冷氣機水呢就去洗嗰啲食物啦。咁於是者我就同食環署人員呢就落去睇過。咁睇過嘅時候呢，就發覺到呢，即係呢條後巷呢裏面都好多一啲餐廳一啲棄置嘅廢物啦、垃圾啦，咁樣都擺放喺後巷。咁所以都即係即時都建議食環署睇下點樣可以作出改善啦。咁我諗今次即係佢哋呢啲嘅措施咧，都係因應不同大家一齊反映啊，希望佢改善咗之後嘅一啲嘅舉措啦，咁樣嘅。 但係咪特別嚴重？因為譬如你話食肆後巷擺一啲食物殘渣或者啲垃圾喺度，其實都唔少噶。點解揀呢個點做個試驗點？你覺得係咪一個適合嘅做法？或者嗰個位係？多垃圾之餘，係咪都真係有啲老鼠啊、出沒啊咁咧？ 多食店啊，呢條街，我諗佢今次選嗰啲地方咧，都係比較多食店嘅地方嚟嘅。好似以你剛才講大圍呢個地方為例啦，其實成條街咧，我諗都有成接近20間嘅食肆嘅。咁所以咧，擺出嚟嗰、那個數量咧都多嘅。咁你知噶啦，擺出嚟一定會有機會影響，有機會吸引到啲老鼠啊等等呢啲環境衞生問題。咁所以選址係我覺得係適合嘅。 整體嚟講，因為今次呢個計劃咧，就係話容許一啲持牌嘅食物業處所喺符合特定條件之下，喺相連嘅後巷咧就擺呢個大型垃圾桶，去話短暫係擺啲垃圾啦，等到處所咧就可以委聘啲工作人員清潔人員嚟收集嘅咁。呢一點你又覺得點樣咧？揾一啲清潔人員去收嗰個安排，會唔會當中都會涉及到一啲問題啊？或者會唔會都影響啲食肆？會唔會好妥善處理啲垃圾咧？另外又要請人去處理咁。 我覺得大家如果去有行嗰啲後巷啦，即係除咗而家試點之外咧，其實好多食店咧自己都會揾啲垃圾箱咧，就可能係用嗰啲白色嗰啲發泡膠箱咧嚟載住佢自己餐廳即係衍生出嚟一啲嘅垃圾嘅。咁因為但係當然嗰啲啦，因為嗰啲垃圾就冇嗰啲白色嗰啲發泡膠箱咧就冇蓋啊，唔同一個真係垃圾車啦，而且垃圾車就即係比較大型啲，可以承載比較多啲啦，唔需要話擺放到即係地下一地都係啦，係咪？因為嗰啲都會漏咗一啲殘渣啊、嗰啲汁液啊出嚟噶嘛。咁有呢啲係相對好噶。不過咧，你又會產生另一個問題咧，就係究竟邊啲人去負責管理呢一啲垃圾桶，同埋 我睇翻咧就係、是、食環署係需要嗰啲餐廳咧自己去請一啲出面外聘嘅公司咧嚟收呢啲垃圾車裏面嘅垃圾嘅。咁、啊、所以咧呢度就我又擔心個問題就係欠缺一個管理嘅、 嗯 啊。因為你譬如我剛才講以大圍為例，佢二十間餐廳，咁每間餐廳揾不同嘅收垃圾嘅公司，咁其實變咗。嗰、那個可能時間上又未必統一得到啦，即係個服務上個成效上咧，未必可以劃一啊。咁啊，食環署呢方面能否可以做多少少，可以幫手做一個即係統籌嘅角色咧？當然啦，費用就應該係由翻食店去付啦，因為呢啲係即係商業經營啦，係咪？佢哋喺地鋪，佢哋唔需要交管理費嘅嘛。咁但係呢啲嘢係政府可唔可以做多半步，係幫手統籌埋？咁、可能個費用就即係到時嗰啲食店自己去繳交翻咁樣咯。 但我反而想知就係呢個試驗計劃嗰啲食肆有冇可以選擇權話，我唔使你擺個垃圾大型垃圾桶喺我個後巷，因為頭先你講到個問題就係佢另外要請人去清理啲大型垃圾桶嘅垃圾，同話你本身擺喺啲白色發泡膠箱裝住啲垃圾先，我自己揾個員工自己去抌係唔同嘅，我真係要請個專人將個大型垃圾桶倒啲垃圾喺個垃圾車嗰度，成個成本又唔同嘅喎，呢、這個點考慮咧？ 坦白講，咁佢就冇一定就話你要你用佢食環署呢啲大嘅垃圾車啦、但係。大家可以諗到啦，如果你唔係得到即係食環署嘅容許，基本上你都唔可以喺後巷放置垃圾啊嘛。 嗯， 係咪？咁所以即係最後變相，大家都要用佢呢架垃圾車啊嘛。 我意思係因為今次呢個計劃咧，佢其實話都會睇成效，就話會擴展到其他地區嘅後巷，即係似乎係想再大規模去做。 係 能唔能夠去做到咁咧？因為涉及到食肆嘅成本，頭先就係清潔都另外又再請人，就唔係以前就咁揾個人倒垃圾就算咯。你真係涉及到一個咁大嘅垃圾桶，又要成條後巷咁樣。即係好多呢一啲嘅行政上面處理嘅問題嘅，你覺得嗰個要推廣去到大規模咁做，會唔會都有啲困難喺度咧？ 嗱，擺架垃圾車，即係食環署擺架垃圾車喺度咧，呢一點係最容易啦，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啦。咁、佢使用都容易啦，佢將啲垃圾抌落呢架垃圾車度咧，喺後邊嗰 part 究竟邊個通知嗰啲收垃圾？收垃圾嘅公司嚟收咧，反而呢一度我刚才讲咗啦，希望咧食环署可以做到半步啊。当然啦，会衍生个费用嘅啊，亦都咁讲啦。如果你系食店嘅老板，你系谂住经营一间食店嘅时候，你预咗呢个都系一个开支费用啦。而事实上你做一间餐厅，你一定会衍生呢啲垃圾出嚟噶，系咪？咁点处理咧？咁所以只不过而家系揸翻正佢， okay. 令到。每間食店咧都知道應該要咁樣去做先係最理想咯。 嗱，佢今次個計劃就目的希望改善環境衞生同埋鼠患問題啦。擺咗啲大型垃圾桶，我當即係擺咗喺度，係咪真係達到呢個目的咧？ 要睇下你點管理啦。如果你嗰啲垃圾車擺咗喺度，而嗰啲垃圾係冇嗰啲大型垃圾車嚟收走嘅時候咧，咁啲垃圾仍然真係喺後巷存在。咁你知啊，一格嘢其實好危險啦，係嘛？唔係個個垃圾車都可以冚好個蓋，係咪咁乾淨擺喺度？咁可以，同埋都會有氣味嘅問題啊，係咪？咁所以關鍵係點樣去即係同一個運作，要安排大型垃圾車嚟收咧？呢度係一個好關鍵作用嚟嘅。 OK， 嗱，今次佢嗰啲240公升嘅垃圾桶啦，就俾食肆啦，係有標示商號，即係似乎唔同鋪頭有唔同一個專用嘅垃圾箱嘅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某啲食肆又擺落人哋嗰度啊，或者有啲途人又將啲垃圾係擺喺嗰度啊，變相就食肆要處理咗一啲未必屬於佢嘅垃圾啦。尤其是之後會有垃圾徵費呢啲嘅即係措施出現啊，會唔會更加多呢啲情況咧？又？ 其实市民入去后巷抌垃圾咧，我谂就相对少啲嘅，因为我谂第一嗰度就比较阴湿啲，第二就可能个环境卫生咧唔系每个市民都愿意入去，而且出面街道嘅垃圾桶应该都系充足嘅，因为如果唔充足就应该食环署要添加啦，喺适当位置咁样。咁就我就觉得与此同时咧，其实你头先讲话其他店铺会唔会交叉抌垃圾啊？我呢边爆晒啦，抌个隔离铺得唔得咧？咁呢啲佢除非佢自己私人自己协商啦，铺与铺之间，食店与食店之间，系咪？ 但是我知道咧，食環署亦都有計劃咧，同時都會安裝一啲 CCTV 嘅。咁、因為始終都要有個監管啊嘛。佢嗱，佢而家係試點啫。未來如果佢係大規模去推廣嘅時候咧，咁其實個監察咧都好重要嘅、大家係咪真係按時有派垃圾車嚟收走呢啲垃圾咧？係咪？或者大家係咪？即係好乖咁樣放喺垃圾車入面，唔係擺喺後巷嘅地下咧，咁樣都要透過呢一啲嘅CCTV 即係去監控住、睇住、monitor 住咁樣咯。 講到 CCTV 咧，其實環境我補充少少啦，因為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早前就提到話，食環署喺全港各區有大約300個一啲非法棄置垃圾黑點嘅位置咧，裝咗一啲嘅網絡攝錄機，咁就話11月起咧陸續會增加呢啲網絡攝錄機嘅數目嘅，希望可以打擊一啲非法棄置垃圾嘅行為。咁我想問咧，首先呢、一個你覺得？成效會點啦，個力度會係點啦？另外咧，局長謝展華都提到話，初步建議咧係咪可以將而家1500定額罰款，涉及到提呢一個嘅亂拋垃圾同埋店鋪阻街，係咪可以呢個罰款額都提升咧？咁，所以問李世榮點睇呢兩個措施啊？ 首先你講佢喺300個地方裝咗呢一個嘅 CCTV 咧，我認為係都有需要嘅嚇。不過個成效或者個效果好唔好咧，就好取決於。即係佢呢個 CCTV 邊個去監察，點樣去監察？咁其實呢一啲咧，即係等同可能前排有啲虐兒事件都有做裝 CCTV 噶，咁都要係咁睇閉路電視先可以即係做到個監察效果啊！呢、這個最重要啦，係啊，咁。另一方面，關於嗰、那個 千蚊 罰則啦，係啦，咁其實我哋喺議會都討論咗好耐嘅啦。其實而家似乎就係唔夠呢個嘅阻嚇作用嘅。嗱、好坦白說，有一啲嘅店鋪咧，即係相對比較壞分子啦，佢只係即係當你呢一個嘅罰則咧，可能係當交租嘅，佢繼續擺出嚟嘅啫，係嘛？因為佢好生意到不得了，佢好生意到我寧願你抄我牌。好過我唔夠地方去做生意。 OK， 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個罰則係需要咧去檢討一下，係咪需要去到一個真係具阻嚇性嘅一個罰則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世榮，同你傾到呢度。李世榮咧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嚟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後巷擺呢個垃圾桶、大型垃圾桶240公升啊嗰個容量去到呢、這個試驗計劃點睇嘅咁？電話旁邊有張太啊，早晨。 是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因为我是观塘区的居民来的。咁我经常去瑞和街街市买餸，其实瑞和街就不是很长的。咁瑞和街市政楼里面呢，楼下有个即是那些菜档呢，它根本占用晒整个 area 的。它本身有个摊位的，还要摆两行三行那些菜出来。 即是这个左街的问题了。 是的。咁它摆得不紧，人家行过呢，人哋行唔到，佢仲要鬧人嘅路人啊！真係好誇張嘅呢個事。咁、但係裏邊就冇人理喎，但係出邊瑞和街咧，最近咧都理得好乾淨。就但係嗰啲人咧，嗰市政走咗咧，佢又搬翻出嚟。仲有一個問題咧，就好重要，我覺得，因為嗰啲鋪頭咧，佢鋪頭出邊咧有成四尺位咧，佢整咗個鋼板喺度嘅。但係我唔。即係好質疑，點解食環署嗰啲係政府公眾地方，點解唔首先鏟咗？ 整個鋼板係做咩㗎？佢係擺咁出？ 佢咪就係擺嗰啲嘢出個鋪頭度咧？佢同個鋪頭、即係成一個，即係整個即係 即係當有個位擺嘢啦，都係 擺啊！咁但係佢嗰啲有啲打石屎，有啲係鋼板拉唔喐嘅。但係而家話食環署趕咗嗰啲人擺翻入去咧，佢仲有嗰啲鋼板，其實嗰啲係路嚟噶嘛。點解食環署唔動用人手？我見而家裝神咧好多工人嘅，點解唔鏟咗啲鋼板，唔俾佢再擺咧 ？OK， 好啊，唔該曬張太講到。觀塘嗰邊嘅衛生情況亦都講到一啲嘅阻街嘅問題啊！咁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另外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早晨李女士請講， 係想講下咧，講嗰個全日制啊。咁其實咧頭先咧聽到啦，咁就話普遍家長咧都係歡迎全日制，但其實普遍家長都係唔歡迎全日制咯。其實而家半日制係可以做到嘅時候，咁點解要翻全日咧？其實小朋友之前我試過翻全日，其實真係好辛苦。以前一早將半日制轉全日制嗰個嘅原意係因為想佢哋下晝喺學校教做功課，做完功課放學翻嚟咧就可以玩啦。咁雙職家長放學放工翻嚟都唔需要咧再去跟佢哋功課啦。 咁但係而家咧根本就唔係嗰個原意咯，而家放下晝都係我嚟上埋堂，放學翻嚟先至做功課。咁其實咧佢哋嘅時間咧係辛苦過大人翻工嘅，朝頭早六七點鐘起身，跟住放學三四點鐘，有時課外活動五點幾先至放學，跟住翻到嚟先至沖涼食飯，跟住做功課。每晚咧如果翻全日嘅話咧，係即係做到九點幾十點嘅，仲有温書測驗嗰啲。咁其實點解唔喺呢個時候可以轉翻做半日咧？其實冇意思嘅。如果下晝都係喺學校做上堂，唔係做功課，唔係。 你個小朋友係幾大？同埋你間學校有冇申請到全日課？知唔知？ 嚟緊會啊，小四其實而家小四啊，小朋友咁開頭都經歷過係翻全日嘅，之後先至翻半日。咁但我哋亦都學校即家長咧都有去信俾校長啦。咁希望都係暫緩嗰個全日啦。咁而家呢個 moment 咧就十二月係唔係全日嘅？咁但係就嚟緊都可能二月啦，都會係轉全日噶啦。咁因為普遍即大勢所需啦，即都係要翻全日。但係其實就即點解唔聽下家長嘅意見呢？即根本而家半日係 work 嘅話，咁點解要翻全日咧？點解要喺學校食飯，為咗下晝都係教埋嗰兩堂書？其實而家只不過係將每堂縮短十分鐘，已經可以做半日咯。咁其實俾翻我同小朋友， okay. 我即係覺得 好啊！唔該曬李女士，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咧，講到翻小學翻全日課嗰個嘅情況啦，同埋一啲衛生嘅問題。頭先講到食環署推呢一个试验计划，系喺一啲后巷嗰度摆啲大型垃圾桶嘅。又请到位嘉宾啊，荃湾区议会环境卫生及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郭兆源，早晨。 系早晨 ，hello。 早晨，郭兆源，荃湾都有一条街，嗰个选址你觉得合唔合适啊？做呢个试验计划？ 其实都合适嘅，因为其实都系一个卫生黑点情况，地点之一啦，喺我哋荃湾23个其中之一。 即系本身呢个真系黑点嚟嘅，荃湾嚟讲系嘛？ 是因为都因为其实荃湾区比较即是集中啦，那个食肆，咁其实这个位是其中一个食肆热点，咁所以其实去后巷都其中一个卫生黑点嚟嘅都是。 整体你觉得这个措施对于个卫生情况帮到几多呢？即是摆一些大的垃圾桶在一些多食肆的后巷那里。 其实就有必要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回即是有食肆一定有上下欄嘅嘢會產生啦，每日。咁其實佢哋應該係自己要去處理翻嘅，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商業嗰個做法。咁其實我哋荃灣就有點講咧？我哋荃灣其實佢哋一直以嚟有啲商鋪都係揾一啲私營嘅垃圾收集商去做嘅，咁可能比較做得差啦，即係個衞生情況或者垃圾桶嘅使用量啊。或者垃圾桶嘅清潔度啊，都比較做得差。咁所以其實如果食環署今次做一個牽頭去做呢樣嘢，我覺得有一定嘅試驗性質，可以改善到環境衞生。 因為頭先都同到另一位嘉賓傾啦，李秀榮傾啦，就係、是、因為今次咧就係、是、個試驗計劃都要求嗰個處所，即、就、係、是、個食肆咧，係要自己請啲清潔人員去收垃圾嘅。咁呢個同過往嘅做法係咪有分別咧？對於食肆嚟講，會唔會都？多了成本考虑，另外再请多人做，会不会是这样？ 其实我想首先那间餐厅开出来，其实他们都要去自己处理这些垃圾的，一定是的。而不会说食环署这么多地方是垃圾收集站嘛，即比如我们荃湾其实只有两个垃圾收集站而已，其实他们没可能自己清到。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多餐廳食肆都會一係違例咁掉啦，一嚟二嚟就可能就係真係請啲私營嘅人去處理。咁今次呢個後巷呢，我睇返其實佢哋呢個試驗計劃都有可行性嘅。總之佢哋其實都應該唔會加強返，即係加重返佢哋嘅即係疲憊咯，我哋叫做係咯，我諗都 OK 嘅，暫時嗰個情況我睇到。 好啊，補充下先，荃灣區呢個就喺荃灣兆和街介乎川龍街同埋眾安街之間嘅後巷嘅。 冇錯， 呢一條街都頭先聽你講啦，都多食肆啦。咁如果又擺咗啲大型垃圾桶，又要自己揾一啲嘅清潔人員去處理嘅時候，你估計係食肆自己各自揾啦，定係都成條街要合作啦？真係揾一個統一嘅一個垃圾收集嘅商啦，係。垃圾收集的團體或公司是收集這些垃圾，應該是怎樣做呢？ 我想其實我們荃灣都已經很多年的一個即集中區、食肆區，其實一定有一定的渠道可以找到我想是他們可以找到相應的人幫他們處理的垃圾收集咯。包括垃圾桶日後那個 清潔啊，我哋都擔心嘅。因為其實講真，呢、這個垃圾桶究竟食環署係咪會日後無限咁 fill 個好靚仔嘅垃圾桶俾佢咧？因為我而家擔心就係話，喂，個垃圾桶如果清潔唔好，咁爛咗，咁啊同埋有啲污跡嘅時候，其實都會衍生到另一個環境衞生問題嘅、哦。咁、其實食環署會唔會好快速地去同佢換桶咧？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再去諗下嘅，咁、我諗，但係其實佢哋揾首先揾承辦商或者揾外來嘅私營嘅，我都係唔擔心嘅，呢、這個我唔擔心嘅。咁、我諗佢哋都一定有渠道嘅，咁樣咯。 嗱，而家就話睇下嗰個計劃成效做成點啦，再考慮可能都會推展到其他區等等，或者再大範圍啲其他嘅後巷都會做啦。你覺得最主要係視乎啲咩咧？同埋今次其實擺咗啲大型嘅垃圾箱喺個後巷嗰度，會唔會變相就即係好似叫做即係所謂攞正牌，就佔用一啲公家嘅地方擺垃圾咁咧？ 首先我覺得成日覺得垃圾咧，譬如我哋前期蔡永興副司長都做咗個嘅試用。或者黑點行動咧，其實我諗最主要都係我成日都講嘅，因為我哋荃灣都多垃圾會產生嘅，即係市中心食肆區，我哋成日都覺得係源頭嗰個問題，即係其實我覺得鋪頭係要做好垃圾嘅收集啦，即係唔應該就將啲垃圾係亂咁去處理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啲垃圾桶係要睇佢哋嘅衞生情況，即係其實有冇穿有冇爛啊，係咪？即係冚大啲蓋啦，同埋我哋成日都講係執紙皮啫，即係其實會唔會真係好乖咁地唔好拆爛曬啲垃圾 ？OK 呢啲你諗明白啦嚇。咁、但係你話講落去就係講翻第二個問題係乜嘢話？即係會唔會話霸街阻街？我覺得後巷又有可塑性嘅，即係唔會話即係話會阻街啊等等嘅嘢。我覺得未必會。即咁嚴， okay. 即去到咁講得咁重咯，我諗都 OK 嘅， okay. 因為始終垃圾都係需要嘅， 同埋始終可能喺後巷啦，唔係當街當巷啦。好，唔該曬郭兆源，同你傾到呢度。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黃海怡同劉國華。 先睇明報報導，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上個月以5.8億元成交價買入九龍半山龍區道堤山別墅，創下九龍一手屋苑式洋房最高價錢，實用面積7000多平方尺。根據公開資料，相信是公署首度在本港入市買樓。政府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說，香港國安法第51条定明国安公署的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有经济学者估计，国安公署今次买入物业会作为官邸之用。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的时候表示，近期多项盛事都成功举行，充分展现香港活力动力。他亦说，零加三检疫实施之后，入境数字上升令人鼓舞，重新在风险可控之下，会为大型活动厘定针对性防疫方案，希望逐步增加活动空间。李家超提醒，疫情仍然未离开我们，没有计划取消红黄码，口罩令亦都会继续维持。他又透露，和内地通关的商讨仍然进行着。商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類鼻追肆虐深水埗，截至上個月，區內已經錄得23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昨晚再公布多一個住在區內的89歲男子死亡，他有多種長期病，入院之後被發現類鼻追感染。深水埗區議會昨日開會，不少議員都要求當局及早查出源頭。出席會議的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透露，當局今個禮拜會刊憲，將類鼻追感染個案納入需要呈報的傳染病。《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新一期居屋價單出爐，中籤者下星期二起分批揀樓。今期居屋有8926個單位，42伙重售貨尾，以及535伙租置公屋單位，數量是復售居屋以嚟最多。今期的樓王是北角暨華苑高層，實用面積是457平方尺，售價近531万元，平均尺價高達11600元。而最平的單位位於啟德啟恩 苑，售价只是1243000元，首期只需要俾62000元就可以上车。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民主派35家初选案，47人被控香港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件最快在明年1月开审，预料审期大约是90日。其中17个计划不认罪的被告，昨日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聆讯。原讼庭法官陈庆伟说，暂时未收到控方的开案陈词和任何有关不认罪被告的文件，要求控方一个月内全档法庭。控方又承认未决定主控人选，被法官质疑不能够接受。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內地單日新增本土新冠病例逼近7500宗，較上一日急升超過2000宗，創超過半年新高。重災區是廣東，佔了超過30%。廣州、佛山、深圳、汕頭等要求持48小時核酸證明出入境。省長黃偉忠落區考察，要求以快制快，盡快切斷傳播鏈。有外國媒體消息指，北京考慮逐步退出動態清零，但暫時沒有時間表，或者至少等到明年第二季。是《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当下特区政府采取的串进式防疫松绑策略未免太过保守，团进团出对旅游业复常帮助有限，以豁免防疫的方式方便国际大型活动在港举办，难免有宽外严内之感。社评说，复常避免走回头路，谨慎一些无可厚非，但串进前行没办法满足社会需要。明报社评。 商报社评话，连串国际盛事成功举办，各界关注抗疫措施会不会进一步放宽。特首李家超重申，现阶段不会取消口罩令、红黄码或者实施零加令。社评话，实施科学精准的防疫措施，重点是以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效果，唯有风险可控，才有进一步放宽的前提。能够放宽就放宽，復常能夠加快就加快。商報視頻。 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府計劃興建青衣至到大嶼山的連接路，不單止為滿足新界西北和大嶼山逐步發展所產生的交通需求，而且具有配合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等大型發展項目的需要。以基建先行推進大型發展項目，對拓展發展空間、提振內需、增加就業機會都可以發揮重大作用。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美國總統拜登會不會成為跛腳鴨，視乎中期選舉而定。社評說，美國中期選舉對民主共和兩黨而言是政治板塊變同不變的靈活遊戲，但是對中國來講就大同小異。無論哪個黨掌權，美國的強硬抗華立場不會改弦易轍，因為視中國為競爭對手是民主和共和兩黨少有的共識。信報社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系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丁九桥去九龙桥面段嘅快线因为有意外啊，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啦，同埋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都系受到影响，有少少挤塞噶。而之前紅磡的七咸道南去紅磡海底隧道方向，在理工大學對開的快線呢都曾經發生過意外事故，咁啊呢宗意外事故就清了場噶啦，只是多車啲嘅啫。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西行線暫時都冇乜龍尾嘅，咁但係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去灣仔之路咧相當之多車啦，咁啊龍尾就塞到去呢個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啦。之前香港仔隧道的北行线曾经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取消了的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去九龙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单车馆公园，港岛路面江乐道西去中环近住军益大厦至到西长街西那段呢就多车的，还有就是花园道落山花园道下行近住美利道一带现时都是多车的。 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公园一带就多车。至于新界啦，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仲系多车啦。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门路回旋处都系多车嘅，有啲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附近。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清泉交汇处一路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嗰段咧，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西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印度針對近2000種商品和服務徵稅推行以來，法庭上的爭議不斷。一間薄餅配料公司主張他們的芝士應該被歸類為芝士，但是法院認為當中含有 22% 的植物油，裁定要按植物油類別交更高的稅率。 星期六早上11點香港電台第一台，陸宇光、葉雅媛、黃磊、朱明君，十萬八千里。 2022年11月9日，感染类鼻锥男子日前离世，本港今年共录得34宗个案。尖沙咀和大埔先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人死亡，新增4649宗确诊，多4名患者离世。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小岛国家要求石油气和天然气公司支付全球碳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过往咧，公厕俾人嘅形象都可能啊，尤其是啲乡郊嘅公厕咧，都会有啲异味啊，或者卫生嘅情况咧，大家都会想象到啊。咁啊，见到咧喺荔枝窝嗰度咧，就近日咧就话会有一个嘅智能嘅公厕咁。嗱，成个情况究竟系有啲乜嘢嘅原因系拣嗰度嘅咧？咁同埋所谓智能嘅公厕或者智能嘅厕所同干唔干净有几大关系咧？咁，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乡郊保育办公室总监。邓文斌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呢、這、一个准备喺荔枝窝引入嘅呢个环保洗手间智能保智环保公厕啊？叫做，其实有啲咩嘅特点同埋功能嘅咧？呢、這、一个厕所同一般嘅厕所有啲咩唔同咧？ 首先咧，大家对乡郊，尤其是偏远乡郊揾厕所咧，个印象都系麻麻地嘅，即系难揾啦。有氣味啦、逼劫啦、污糟啦咁樣，係咪？咁最近咧，其實荔枝窩多咗好多人流，因為佢多咗一啲設施啦，有啲唔同嘅活動喺度啦，村民咧亦都好積極咁樣復村啦。咁多咗人流，我哋要應付人流，所以要有新嘅廁所。咁我哋咧鄉郊辦咧就藉呢個機會咧，就提供基本嘅一個廁所嘅功能之餘咧。我哋亦都想借呢個機會咧，改變大眾對偏遠鄉郊嘅印象，由呢個廁所嘅感覺開始。 嗯，咁有咩特點咧？最主要呢一個廁所點樣改變到大眾對鄉郊嘅印象咧？ 嗱，第一咧，我哋就嗱講，如果係個外形咁樣，我哋簡潔啲，咁同大自然嘅環境融合啲啦。另外咧，就係要共用設計，譬如相見人士。家庭一家大細去，或者長者，咁都一齊咧，冇即係唔會被任何嘅阻礙咧，係入到啲廁所。譬如而家咧越嚟越多係家庭廁所啦，咁樣可以一家大細一齊入去，大人可以幫細路仔一齊入去廁所。 嗯， 咁亦都咧就遲下荔枝嗰個碼頭咧，就會係改建就。做到可以輪椅出入嘅，咁我哋都照顧一啲輪椅出入嘅人士， 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大自然，咁啊去荔枝窝咁样，你都要照顾所有嘅人。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共融嘅设计，兼且咧就系喺嗰个空间上咧，我哋做到咧每个次格咧两米几乘两米几咁大嘅，大家入到去觉得好宽敞嘅。咁同埋咧，其实我哋系乡郊办系隶属环保处，我哋特别留意咧就系要环保嘅。包括咧就系减少能源嘅消耗啦，咁又要用啲再生能源啦。兼且咧我哋里边咧就想保持干净啲，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有啲嘅涂层喺度咧，防菌嘅涂层，令到佢里边咧系可以自然系抗菌。咁兼且咧就系我哋用一个有个太阳能板咧。就是通透的太阳能板，除了呢就是可以产电之外呢，咁亦都在室内呢可以望到个天，其实呢就调返转呢自然光可以入到嗰个次格空间里面，除了感觉上呢就是宽敞明亮呢，大家都觉得干净啲，同埋呢有太阳光入到去个室内呢，自然就杀菌啦，咁样里面呢干爽啲，亦都呢就是唔会咁容易生到菌。 而家系几时可以用得噶呢、這个厕所？ 嗱，个厕所咧，我哋而家正在系建造中。咁就用系合成方法咧，就喺国内啊做好晒一件件嘅，有四个嘅厕格咧，就而家运咗荔枝窝咧，就系开始装嵌啦。咁希望咧农历年后咧，我哋可以装好，然之后试运满意之后咧，就可以开放俾大众噶啦。 不过头先讲到话一啲乡郊厕所嘅印象啦，咁你头先你都提到话，譬如会有一啲采光上面会好啲啦，会宽敞啲啦，同埋会有太阳能板啊等等。但系对于一个用家嚟讲，可能最关心就系、是、啊，会唔会好多蚊虫啊，会唔会有异味啊，会唔会好污糟啊？呢一啲嘅问题，咁会唔会系喺今次呢个厕所度系解决到嘅咧？或者用一啲智能嘅方法系处理到嘅咧？咁？ 哦，有啊，嗱，其实基本上咧，就嗰个厕所咧，就系、是、一个个自己独立嘅一个空间咧，就有隔蚊嘅网啦。咁亦都咧就唔觉意有啲蚊飞咗入去咧，亦都有系灭蚊嘅嗰啲紫外光灯啦。咁亦都有啲智能嘅装置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是、室内嘅光度，如果系唔够嘅，咁咧佢自然系着个灯啦。如果里边个抽风唔够嘅，感觉到抽风唔够，或者有阿蒙尼亚味，有啲尿味咧，佢系加强嗰个抽风啦。咁啊，呢啲咧都系令到大家好直接个感觉。另外咧就系、是、全部所有嘅由开门到入去洗手用厕所咧，唔需要用手，系免触式嘅一啲装置咧，就令到咧就系、是、尤其是而家大家都好关心个卫生问题咧，就是、你唔需要用手去接触人哋接触脚嘅地方嘅，咁啊大家感觉上咪可以好干净啦。咁兼且咧呢度咧，我哋系用一啲比较少用嘅一个。好似飛機艙裏面嘅真空廁所咁樣，咁就係去完廁所，咁就撳一撳就由真空索走嗰啲咁嘅排泄物嘅。咁大家可能覺得你咁樣好似好得意啊，有咩關係咧？同我哋呢個廁所個裝置，其實咧呢度咧就嗰個因為用真空去吸嗰啲排泄物咧，我哋用嘅水咧可以比一般家用嗰啲嘅沖廁咧，就係少咗好多。我哋而家只係需要一公升嘅水已經可以沖到廁，平時我哋要用七公升嘅水。咁呢個又可以慳到水咯，慳到水咧，我哋咧其實咧就係喺打理抽走嗰啲排泄物嗰個咁嘅服務咧，就可以係減少，亦都減省啲人手啦嚇。咁因為呢度始終好偏遠嘅鄉郊咧，咁我哋希望可以盡量。最少嘅人手去令到嗰度系整洁咁样样啦。 但今次呢一个系一次性咧，定系都会广泛用喺唔同嘅乡村度嘅同一个设计系。 嗱，我哋咧就今次就其实喺乡郊里边，就我哋出尽法宝咁样啦，就系、是、希望尝试唔同嘅举措，包括用智能啦、用环保嘅物料啊、再生能源啊，好多嘢加埋一齐。希望咧就可以做到最環保、最共融嘅設計，令到人咧就覺得，咦，鄉郊 唔係我哋諗得咁污糟啊，或者係咁核突啊咁。咁然之後，我哋總結嘅經驗咧，如果係成功，大家接受嘅話咧，我哋會推廣係其他嘅鄉郊用呢類嘅廁所嘅。咁亦都我哋好開心咧，就講俾大家聽就，我哋用咗好多唔同嘅設計上同埋個物料上嘅方式去製造呢個廁所咧。而家我哋係計算出嚟咧，就是、我哋可以比一般嘅建築物咧少咗 40% 嘅建築期咧，可以少咗 40% 嘅碳足跡。而喺營運嘅期間咧，所有我哋碳排放啊能源咧，就可以俾我哋嘅再生能源咧係抵消曬嘅。咁兩樣嘢加埋咧，其實我哋呢個項目咧就可以達到世界綠色建築委員會所定義嘅邁向零碳呢咁嘅標準喎。呢、這個建築工程咁啊，香港第一次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標準嘅。咁如果係呢個試驗我哋成功咧，咁我哋係將呢個係零碳呢個概念咧，行更加推展喺其他鄉郊，甚至乎喺市區添。 除咗頭先講話一啲技術，譬如有太陽能啊等等，有冇話其實喺公司入面都有啲其他用到科技，令到啲用家會可能係即係用個廁所嘅印象會更加好啊，成個感覺更加好啊，係咪都有呢一啲方面嘅？ 嗱，其實咧就係、是大家可能用唔到就感覺到，但係睇唔好到咧，譬如剛才所講的就是免觸式的設計，所以自動門、自動的水龍頭、自動乾手機、抗菌的塗層、甚至乎呢就是你用的廁紙啊簡易呢就都有個監察器監察你差不多用完了，管理的人員呢就需要是添加返那些味道其實大家聞不到有尿味呢，其實呢就是在你聞到之前呢它感應到呢已經是開大了抽風機去抽走。啲光不夠喎、咁它自動會補充啲光。抽氣不夠它是自動抽氣。咁將呢啲人流啊成嗰啲數據呢，我哋亦都係經咗個大數據，我哋係監測咗之後分析邊啲時間係最多人用，邊啲時間最容易係冇咗廁紙或者冇咗簡易。將來咧，我哋係會喺嗰個服務方面咧，管理人員方面咧，嗰、那個係貼心啲嘅設備上同埋嘅服務上係會更加好咁樣啦。 即係安排可能某啲清潔人員某一個鐘數嚟，因為知道咧係比較多人用嘅，要換一啲物資啦，咁可能會係咁樣。 OK， 冇錯冇錯。 有冇話都問過？因為我見你頭先講到荔枝窩呢邊都開始有啲遊客啊等等啦，有冇問過遊客嘅睇法或者當地嘅即係村民嗰個諗法係點？喺個廁所設計有冇採納到啲意見咧？ 其實一次個廁所設計咧，就係、是、我哋同建築署係緊密合作啦。咁就一路以嚟咧，就係、是、啲人用廁所最關心嘅係乜嘢嘢咧？咁我哋都一路有知道嘅。咁亦都同村民佢哋亦都有溝通嘅。咁就同啲遊客當然有溝通。我哋就鄉郊辦成立咗四年啦。咁其實我哋第一個想做嘅項目就係做呢個廁所，咁其實咧就係喺籌備過程，咁我哋不斷咧都同唔同嘅人咧都有傾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啊，鄧文斌同啊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鄧文斌教授咧就係鄉郊保育辦公室總監，講到咧喺荔枝窩咧嚟緊就會準備引入一個環保洗手間，智環保嘅就係智慧嘅智，智環保公廁咁。講到一啲特別嘅賣點嘅入邊，譬如有一啲嘅防蚊蟲嘅裝置啦，廁格方面。面就有一啲系可以叫做家庭廁格，系可以俾一家大细一齐用嘅等等咁。另外都会用到一啲科技啊，感应到一啲譬如厕纸啊，简直就嚟用完啦，咁通知一啲相关嘅人士啦。有啲自动会感应到嘅灯啊、风扇啊、抽气扇啊等等嘅咁。讲下你嘅睇法，譬如会唔会都有去行山咧？尤其是之前嘅疫情之下，即系冇得离开香港啦，咁啊都多咗人去郊外嘅。点睇一啲嘅厕所公厕，又点睇而家呢个叫智环保公厕咧？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 自由风。 现时牙医服务需求殷切，政府提出引入合资格非本地培训牙医。听众吴先生， 其实可唔可以一方面引入外地嘅牙医，另一方面 dental assistant 可以一个牙医 supervise 俾个 dental assistant， 成本又唔使咁贵。 听众陈先生， 镶几只牙跌咗咧都要几千蚊，引入都系好嘅方法。如果唔系咧，你靠香港咧，我觉得系唔够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听 到声音的 在一起， 听不到声音的 也在一起， 有声 无声 在一起， 世界会变得很美。电视节目有声无声在一起，每集走访不同聋人与听障人士，记录他们的生活实况，了解聋人与健听人士之间 在家庭、 在职场、 在朋友圈 怎样互动、 怎样共融。 星期日下周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就發生了兩宗的工業意外，其中一宗就是在尖沙咀亞士尼道一個地盤，有最少二十幾支的鋼筋由高處墮下，擊中了在地面的一個工人，工人其後送院之後搶救後不治。勞工處就說在得知意外發生之後，已經是即時派員去到意外現場展開調查，亦都已經向有關的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正全速進行調查以確定意外成因。就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有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余家豪。早晨。 是，早晨，蕭生你好。 早晨余家豪，有沒有了解到剛才我講那個尖沙咀這個地盤的意外整個事發經過是怎樣，為什麼那個工人會是在當時會是被擊中，然後是最後是不治的去到？ 那個工人就一個43歲姓黃的技工啦，咁其實佢就負責做消防水喉工程嘅，咁其實佢當時純粹就係喺地下做緊嘢嘅啫，咁但係呢就樓上面呢就無啦啦有啲即係廿幾卅條鋼筋咁樣跌咗落嚟，咁都算係無妄之災嚟嘅，因為佢喺下面做嘢，然後上面即係突然間就有嘢跌咗落嚟，咁就不幸被砸死咗啦。 即係佢同運嗰啲鋼筋或者鋼筋嗰個嘅冇關係，佢做嗰啲嘢同鋼筋係冇關係嘅。當時 係啦係啦，佢喺樓下做緊啲消防水喉工程嘅，其實。 但據你所知，其實有即係啲鋼筋係個鋼筋當時係運緊，定係咩原因會係喺高處跌咗落嚟？而喺地面又有冇其他嘅工人係叫其他做嘢嘅人小心啲啊？即係而家有啲鋼筋喺上面啦，咁知唔知個情況係點咧？呢個又？ 嗱，據我哋理解咧，其實就唔係吊運緊嘅，即係純粹咧就放咗喺個樓層嘅邊緣位置嘅啫。咁但係可能就係即係樓上嘅人冇好好處理啦。因為其實即係呢類鋼，即係如果你要話要放鋼筋嘅話，咁最理想當然係擲好佢平放喺度啦。咁但係似乎就現場咧，其實就係就咁將嗰啲鋼筋咧好擲好，然後直放咗喺嗰度。咁就尤其是即係都係好靠近一個樓層邊緣嘅位置啦，咁所以就跌咗落嚟咯。 但我见新闻稿咧，劳工处新闻稿咧个写法就话，意外中一个兴建中房间入边嘅钢筋笼突然塌下。钢筋笼同一支支钢筋系咪两样嘢嚟噶？定系佢讲紧嗰回事系咩？知唔知系咩嚟 嘅？如果钢筋笼咧，就系、是、一啲即系已经即系扎好咗成咗形嘅钢筋咯。系啦系啦，咁呢度可能即系我谂我哋嘅消息都未去到最确切，因为劳工处嘅人员有喺现场查过嘅。 整體嚟講咧，我哋都稍後再同余家豪再傾啦，因為時間差唔多。除咗涉及呢個尖沙咀鋼筋嘅意外，都另外喺大埔有一個鋪路機壓中咗工人嘅意外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同阿余家豪傾。余家豪咧就係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嚟嘅，有關工業意外，你有冇關注到呢兩宗嘅意外咧？或者頭先講到一啲衛生黑點啊、公廁一啲智能公廁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六个月至四岁幼童今日起可接种伏必泰疫苗幼儿配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星期一至星期五预约率唔系太高，星期六就稍高一啲。預約率仍然是不理想。他指出，目前三歲以下幼童新冠疫苗接種率只有19%，令人憂慮。楊何培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冬季來臨，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較活躍，加上不少市民計劃聖誕新年舉家外遊，他呼籲家長著緊一些，至少安排子女打兩針。他相信本港提供伏必泰幼儿配方疫苗之后，幼童接种会提升，呼吁家长不要再等待或者观望太耐。 12岁以下幼儿同儿童必须在4间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中心不设即日抽，家长需提前网上预约。杨学培恩解释，伏必泰疫苗幼儿同儿童配方仍然需要特别的稀释程序，疫苗稀释只能够储存几个钟，不希望浪费经努力争取供应的疫苗。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说，如果能够安排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将会是件好事。阿尔巴内塞在坎培拉的记者会说，计划同中方组织一系列会议，但是仍然未落实。他已经非常明确表示，对话是好事，如果能够安排与习近平会面，将会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同澳洲外长黄英贤通电话，王毅说双方要逐步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并共同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作出积极贡献。美国中期选举，全国各地票站在本港时间朝早7点起陆续关闭，率先关闭的是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部分地区的票站。今次选举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当中的35席，外界关注共和党能不能够全取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令到拜登政府沦为跛脚鸭政府。早前提早投票的总统拜登在社交网站贴文呼吁民众踊跃投票，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投票之后说，预计共和党人会有美好的一晚。超过4600万选民提前投票，有选举官员表明点算需时，部分竞争激烈的州份可能要几日甚至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有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49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5点，系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67.05系跌5仙，腾讯控股246.6升8毫，盈富基金16.78升1.1毫，恒生中国企业57.24升2.4，美团148.6跌2毫，龙湖集团一系报14.98系升1.58，碧桂园1.68升2.4，碧桂园服务11.42升1.0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5.65，瑞士法郎0.986，加元1.344，人民幣7.24，英磅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1.007，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27840點，跌31點，港金報16010元，係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25美元，卖出170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这个丁九桥嗰边嘅交通先啦。之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段快线就发生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大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都仲系有啲挤塞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而家屯門公路啦，同埋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仲系有啲挤塞，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啊。仲有就是港島中區花園道下行，近住金鐘道咧有意外，咁都係多車啦。咁啊，龍尾去到馬紀仙峽道近住愛都大廈噶。咁由於花園道下行近住金鐘道嗰度咧有意外啦，龍尾去到馬紀仙峽道近住愛都大廈。 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咧，只系有少少龙尾近住隧道入口；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就松翻好多啦。咁啊，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都香港仔隧道唔需要间封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近住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只系隧道入口收费广场一带比较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九龙咁啊，都系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啦。大老山隧道就回复畅顺噶啦，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欣怡花园。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港岛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嗰段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嘅。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路去到码头段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嘅。反方向，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码头嗰度就都系繁忙，不过就冇龙尾嘅。新界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带咧，仍然相当之多车嘅。咁啊，慢车嘅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附近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啦，一路去到屯门公路油金头段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同埋青山上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全新环节高高世界杯，为大家找来不同嘉宾畅谈嚟紧的世界杯，他们看好边队，看下当中有没有你的心水。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2年十一月九日，感染类鼻锥男子日前离世。本港今年共录得34宗个案。尖沙咀和大埔先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人死亡。新增4649宗确诊，多4名患者离世。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小岛国家要求石油气和天然气公司支付全球碳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提到尖沙咀同埋大埔都喺寻日发生咧系工业意外，咁其中喺尖沙咀嘅亚士尼道嘅地盘咧就系发生有至少20几支嘅钢筋从高处堕下，咁就击中咗地面嘅一个工人。咁劳工处嘅讲法咧就系话意外中一个兴建中房间入面嘅鋼筋籠突然塌下，咁一名男工係被鋼筋壓倒死亡嘅。咁繼續同電話旁邊嘅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余家豪，早晨。 早晨，你好。 余家豪，喺尖沙咀呢一個嘅意外情況啦，你了解到嘅消息啦，咁嘅情況其實地盤可以做啲乜嘢去避免今次呢個意外呢？ 其實最簡單再做一樣嘢，就係你要評估嗰個位置咧，到底啲嘢有冇下墮嘅風險。如果有嘅話咧，其實就應該圍封嗰個位置，而唔好俾人哋喺嗰度出入咯。因為其實呢類型嘅意外咧，好常見嘅，即係樓下做嘢，咁上面有嘢跌咗落嚟，跟住砸死咗人咧。其實講緊一年都有幾單，即係咩都有機會跌到落嚟啦。即係有陣時係跌玻璃啊，有陣時跌木方啊，又或者有陣時上面啲人做緊嘢，個手嘅工具都跌咗落嚟，砸死人。 呢啲其實都真係啲幾常見嘅意外。 嗯，咁但係就涉及到佢究竟有冇評估到或者知道上面嗰、那個。有嘢係會跌落嚟咯，呢個就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做足個評估，即係如果知道啊，其實真係有機會跌嘢落嚟，會跌死人嘅喎，咁就係最簡單就係圍封咗現場，唔好俾嗰啲人喺嗰個位置出入咯。 嗯嗯，暫時有冇話你哋都會同承建商啊、承辦商啊，或者了解翻成個嘅情況，或者點樣跟進啊？會 嗱我哋當然會希望就係同家屬同埋承建商即係坐低傾下，即係第一就係希望佢哋可以幫家屬處理一啲善後嘅安排啦，因為始終即係個家庭咧經濟都有困難，咁太太都係家庭主婦嚟嘅咁樣，咁係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最緊要就係公司都要交代翻，即係到底件事係點樣發生，即係俾翻個真相屋企人。 嗯，我見勞工處就話會喺日內就喺網頁度發放一個叫職安警示，同埋透過这个电邮是通知一些的辞职者工会和安全从业员专责组织等等。这个其实是什么来的，即是职安警示有什么用处呢，在意外之后做这个的举动。 职安警示呢其实就是劳工处的网，每隔一排呢，即如果有些严重的意外发生了呢，咁勞工處就會將嗰件事嘅一啲好簡單、好基本嘅資料咧放喺個網站度。咁當然佢就話個用意係提醒大家去即係警惕下工業意外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即係佢放上去嗰啲嘢咧，其實寥寥兩三句嘅啫，就唔係真係好起到一個警示嘅作用嘅。咁在我哋嘅立場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將來件事調查完之後咧，你梗係要公開翻成個調查報告，即係等大家知道翻入面啲細節，咁我哋先可以吸取教訓，而唔係齋睇幾行字，其實大家係唔會知道咩事啦。 另一單大埔嘅工業意外咧，就係、涉及到一個男工人咧，就係懷疑啊喺一架瀝青鋪路機嘅底嗰度做緊呢啲維修，咁嗰個鋪路機咧就突然間塌下，即係冧咗落嚟，砸咗落嚟，咁個工人咧就重傷不治嘅咁。你了解個情況係咪類似都係咁？同埋如果係咁嘅話，點解無端端即係積起咗撐起咗嗰一個嘅鋪路機，會突然間又會冧咗落嚟嘅咧，又會砸到下面嘅咧咁？知唔知個情況係點啊？呢個？ 我哋了解都係冧咗嗰個積啦，即係嗰個千斤頂啦。咁呢個牽涉幾個問題嘅，就係第一就係、你積起嗰個車嗰個位置，到底嗰、那個地下平唔平穩咧？會唔會係凹凸不平嘅咧？因為如果係凹凸不平嘅話，咁啊有機會即係個積都唔穩陣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需要去巡查嘅方向啦。咁第二就係、是、到底佢用嗰隻積係咪夠力嘅咧？即係因為講緊部鋪路機都三四噸嘅喎，你會唔會用咗一啲唔啱規格，其實承受唔到三四噸力嘅積咧？咁呢個亦都有機會其中一個問題啦。咁第三就係、是、你用個積頂起咗架車之後，下面又冇擺多幾個支架去頂住部車，令佢多幾個支撐點咧？因為始終即係你要個人即捐入去個車底度做維修咧，其實係危險噶。咁所以即係除咗揾個積積起咗佢之後咧，更加重要嘅就係你再揾幾個支架去頂住部車，等佢多幾個支撐點咯。尤其是就係你話如果嗰個車咧係啲個轆啊，或者嗰個滾轆嗰、那個有著地咧，咁其實有機會喐到噶嘛。咁嗰啲位其實係需要揾嘢頂住咯。咁可能就係呢幾樣嘢都有啲嘢冇做好，咁令到嗰個積唔穩陣，咁啊冧咗落嚟啦。 呢、這個意外算唔算都係罕見咧？ 呢、這個其實都比較少見嘅，真係。 點樣可以即係加強到，算唔算可以從一個加強工人嘅安全意識嗰度入手？定係其實佢頭先你都話啊，都要睇唔同嘅情況啦，例如嗰、那個地面係咪凹凸不平啊等等。喺事前檢查嗰度做足啲，就可以避免到今次事件發生咧。 嗱呢單就暫時難啲講到責任誰屬啦，即係第一就係到底老細有冇提供一啲足夠嘅工具俾佢咧？咁呢個係暫時我哋唔知嘅嘢啦。咁你話如果係連老細根本都冇提供呢啲嘢俾佢，咁要個工人夾硬做嘅，咁固然係老細問題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咦原來老細都俾足啲嘢嘅咯，咁但係個員工可能自己貪快貪方便，或者對自己太有自信，然後冇用到嗰啲嘢嘅，咁可能相對上員工個責任會大翻少少。 雖然兩宗尋日發生嘅工業意外個性質有啲唔同啦，但你點睇一日內有兩宗致命嘅工業意外咧？ 都好即係好即係好遺憾咁樣講句啊。可能大家見喺 Mira 事件之後咧，就以為香港啲工業意外咧，哇！原來近排好嚴重喎。咁但係咧，其實在我哋即係平時工作開接觸開呢啲嘢咧，我哋會講嘅反而係其實從來都係咁嚴重咯，從來都係咁頻密咯。因為真係講緊一年咧， 200多宗工作期間死亡，有100宗是意外啦，100宗非意外啦咁嘅，即係非意外嗰啲可能係猝死啊、病發嗰啲啦。咁建造業嘅工業意外每年20多宗咧，其實就咁多年以嚟其實都冇乜大變過咯。即係如果話香港工業意外係嚴重嘅，其實就係咁多年以嚟都係咁嚴重啊。 OK， 好啊，唔該曬，余家豪同你講到呢2宗嘅工業意外。余家豪咧就係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嚟噶，講到包括就係尖沙咀嘅鋼筋墮下意外，同埋喺大埔林村呢個鋪路機壓中一個男工人嘅意外。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有鄭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鄭生 ，OK， 咁啊，鄭生嗰個情況，稍後都聽下大家嘅聽眾嘅電話，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细读古苍梧嘅博士论文，今生此时，今世此地，先知道呢篇博士雄文啊，写嘅就系张爱玲嘅《跃起》。容许我从古先生嘅论文揾一个更合适嘅题目，就系、是《乱世出天才》。 五四时代嘅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文学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然后中国到了日本侵略和汪精卫政权时期，上海沦陷了，侵略者与伪政权将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一刀切断，只要不反对他们的统治，用一些文学和艺术来粉饰太平，以言志提倡幽默圣灵，就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流。这个文学的新空间让一向被左翼作家批判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譬如周秀娟等，以及个人主义色彩强烈的作家，例如苏青、张爱玲、胡兰成等，尽情发挥他们的才华。 这个时候编辑柯宁就指出了，在五四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就从政治的浪潮配合在一起，如影随形地样。这个阶段可以说放不低一个张爱玲，但是时代变了，在上海沦陷了之后呢，这个机会才能够给到张爱玲发挥她的才华。 柯宁感慨地说，我都是想起了《倾城之恋》的一段说话，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白流苏改为张爱玲。 刊物编辑在刊载张爱玲作品中，他有写低暗语，他说当夜我就在灯下读他的《沈香屑》，一边读一边激切赞赏，觉得他的风格好像英国的毛姆 Somerset Maugham 的作品，而且他又受了《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以为怎样，但是我就觉得心喜之啊。而翻译家傅雷亦都肯定了张爱玲的才华，并且推崇张爱玲是具有真实的生活体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学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张爱玲文集》，作者张爱玲，由安徽文艺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听郑先生嘅电话。郑生早晨， 喂，早晨， 你好，你好，郑生，请讲。 我想讲讲咧，嗰、那个老捉老鼠。 郑生，你系咪用紧免提啊？会唔会可以？ 系啊，系啊。 因为有少少。唔緊要，咁你繼續講，你講埋落去。係 啦，因為我唔識得點樣直，即係一路講緊電話一路 出。OK OK， 好啊，你講。 我覺得咧，捉老鼠嗰個問題咧，捉極都捉唔到啦，用同埋政府就話要10000捉一隻啊。咁我覺得咧，應該即係政府咧應該係借用下民間嘅力量。嗱，坊間都好多嗰啲捉老鼠方法，都即係大家都睇過啦。咁其實如果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啊，譬如20蚊一隻，邊個捉到啲老鼠咧，拎去某一個部門，有20蚊嘅，咁我諗兩個月香港嘅老鼠少咗好多。 OK， 即係總之用一個叫獎金嘅方式咧，吸引啲人去處理。 獎勵係啦，獎勵方法咧。 OK， 咁係啦， 即係譬如廿蚊一隻，或者、即係呢啲由政府定啦。咁我諗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諗好多人去捉老鼠。 OK， 好啊，唔該曬。咁啊，鄭生講到鼠患嘅情況可以係。即係市民都去出一分力啦，就佢就提到話獎金嘅方法嘅。你又點睇？18723111，休息一陣。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失物認領處》第十九集，成功背後的杜文慧飾演譚姐。 Isaac 唔問，我又真係冇諗過喎。其實點解我阿媽咧咁多嘢唔做，要做洗衫呢？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同听众倾过有关于类鼻锥嘅个案。嗱，喺今年嚟讲咧，香港有34宗类鼻锥个案啦。當中嘅20人咧，都係嚟自深水埗區嘅居民嚟嘅，暫時就都未能夠揾到究竟呢啲類鼻疽嘅源頭係點咧咁。尋日咧，當局就公布咗多一名住喺深水埗區嘅長期病患者咧感染咗類鼻疽之後咧死亡嘅情況嘅咁。嗱，衞生防護中心咧早前就出席深水埗區議會嗰陣啦，亦都提到話禮拜五咧當局會刊憲，咁就將類鼻疽列為一個法定需要呈報嘅傳染病，就話相信有助當局咧係研判疫情嘅走勢嘅咧，點睇咧？18723111，電話旁邊有深水埗區議員何坤洲，早晨。 係，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大家好。 早晨，何坤洲，點睇又多一宗喺深水埗區感染咗呢個類鼻疽嘅人士啦，長期病患者嚟嘅，咁佢就死亡，尋日就公布咁。區內嗰個情況點？啲市民啊，居民有冇反映對於類鼻疽嘅睇法咧？又？ 是啦，咁就琴晚都收到個消息，就係再有一個就係感染呢個類鼻疽嘅死亡個案，咁我哋其實都非常關注，同埋覺得呢個都係事實，即係好多居民嘅憂慮嘅，的確嘅。咁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雖然類鼻疽呢樣病菌咧，其實過去嗰幾年都喺香港，其實每年都有零星嘅個案嘅，但係喺今年其實就即係異常咁樣增多啦。咁其實我哋深水埗咧，亦都係一個重災區嘅。咁我哋當區嘅居民咧，咁尤其之前即係白田村嗰邊咧，咁都嘅居民咧都表示非常之擔心同埋憂慮嘅，因為可能就喺現階段咁，大家係對類鼻疽菌呢種病毒呢種可能叫做感染嘅途徑啊，或者一啲病徵啊，嗰人喺初期都有一個唔清楚嘅情況嘅。咁其實我哋辦事處過去嘅一段時間都有收到，即係曾經喺白田村地盤即係工作嘅一啲建築公司啦，咁就查問嘅。咁佢哋有大概20個左右嘅工人曾經喺嗰個地盤工作過，但係由於當時就即係政府係幫一啲白田村嘅建築工人去檢驗嗰陣，佢哋係主要係可能都係幫一啲有長期病患或者年紀比較大嘅人士抽樣，抽得到即係琴日歐嘉良醫生上嚟深水埗區議會都講過，大概26個樣本，大概係有10個係呈陽性反應嘅。咁而呢啲建築公司佢哋嘅工人都比較擔心，都想去驗一啲叫做抗體啦。但係喺即係佢哋都查問過坊間一啲可能私營或者公營嘅機構，都冇呢啲即係服務提供俾佢哋，都表示都非常憂慮嘅。 但點解佢哋會無端擔憂咧？除咗佢哋喺嗰個地盤度做過之外，定係佢哋都有一啲嘅病徵？關唔關事嘅咧？呢個係？ 據我哋理解咧，咁就可能佢哋真係未必有係一啲即係初期病徵嘅，咁但係因為始終佢哋喺呢個工地咁叫工作過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始終呢個病菌就係喺香港可能。今年就比較受到關注啦，咁可能有部分嘅即係可能工人啊，或者佢哋都唔清楚個情況，即係擔心受感染啊，因為聽到即係嗰個死亡率都係即係可能係高達即係20%嘅，咁就仲高過嗰個新冠病毒，咁所以令到佢哋非常憂慮，都想知道自己其實有冇感染過咯。 Okay. 之前喺白田地盤做嘢嘅其中一個確診者咧，就話佢自己係接觸過地盤嘅一啲地下水，就用過嚟洗即係漱口啊等等咁樣啦，咁就話。懷疑這個都可能是關同類鼻疽有關 嘢咁。向你求助啲工友有冇啲人係了解個情況？係咪有所謂嘅地下水咧，或者接觸個地盤嘅呢啲地下水咧，係點樣嘅？有冇聽過呢啲嘅？ 咁當時嗰個即係建築公司同我哋求助嗰陣，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即係佢哋嘅工人啦，要落到地盤做嘢，咁你話接觸一啲泥土啊，或者係一啲當時嗰個現場環境咧，我都相信係無可避免嘅，因為始終佢哋都要喺個工地度上面做工作啦。但你話有冇接觸地下水嘅情況，咁嗰個公司就冇同我哋去透露過個情況嘅，係啦，只係表示話非常憂慮，都驚感染，所以想驗呢個抗體，係啦。 咁佢哋而家最主要就係想驗抗體，但係又冇渠道咁樣。你嘅層面可以點樣幫佢咧？ 嗱，咁樣嘅，咁因為琴日我哋喺阿柯嘉榮醫生啦嚟到深水埗區議會嗰陣啦，咁其實我都就住呢個情況都同阿歐醫生去到個反應嘅。但係歐醫生佢就都表達翻啦，因為始終你話佢哋會幫一啲即係叫做即係工人去驗抗體，或者係一啲即係受感染嘅人士咧，但係因為佢都表示，即係你話驗抗體係咪一個係即係可以證實呢個人士有冇即係感染啊，或者係傳播嗰個叫做最好嘅方法咧？因為佢都表示話，可能係未必係嘅，因為始終你幫佢驗抗體，你唔知道佢係幾年前受感染啊，幾個月前咧，或者係近期受感染嘅，所以你話一個驗抗體嘅方法未必係可以即係最直接最好嘅方法，係叫做喺現時知道佢有冇受感染，或者係喺邊度感染翻嚟。咁佢就歐醫生都話咧，咁如果即係有病徵嘅人士就盡快去求診，咁就佢都即係即係同嗰個叫做都公營醫生啊或者私營醫生嗰度都要講翻呢個情況。咁就即係如果有接觸到一啲有病徵或者一啲叫做懷疑嘅個案咧，都要即係幫佢做一啲叫做檢測啊，或者如果真係嘅都要做翻個情報咁樣咯。 禮拜五就刊憲啦，當局會就話將類別將列為一個法定需要情報嘅傳染病。 係 點睇呢個做法咧？幫到幾多咧？即係係咪一個法定情報同冇未列咧？原本係有啲咩咁大分別咧？ 我覺得就係如果即係列咗做法定情報嘅傳染病個案啦，咁就表示即係即係政府啦或者衛生署啦都會即係更加去關注或者方便即係佢哋去嚴管呢個個案啦，因為始終類鼻疽呢個菌喺香港有對好多市民講其實認識都唔多嘅，就即係可能去到而家佢哋就算衛生署好，佢哋都未查到即係初時佢哋感染嗰個源頭喺邊度，因為始終即係舉翻個白田嗰個地盤嗰個為例啦，因為始終嗰度即係可能佢哋有個環境樣本即係呈陽性，咁因為可能你話有啲，因為始終嗰個地方咧都比較類即係鄰近個民居啊，或者可能即係之前有啲即係打個颱風啊，或者有啲風嘅影響啦，都擔心嗰度嘅居民佢哋會唔會有機會係受即係因為呢個會受到感染咧，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是、如果。即係除咗去到列咗嘅法定情報個案之外啦，咁我相信政府喺宣傳方面咧都要加強翻，要令到更多嘅市民去認識類鼻疽菌呢種病菌咯。 而家街坊係咪唔夠認識，或者覺得政府嘅宣傳解説都唔足夠咧？我見頭先話想多啲宣傳。 冇錯，係啊，因為始終呢種病菌，因為佢係。今年就特別受即係政府或者衛生署或者居我哋嘅市民去關注啦，咁就好多嘅居民佢哋同我哋表達如自己會唔會感染到呢個病菌，佢哋都未必係太清楚，因為佢哋可能係宣傳嗰個方面啦，咁佢哋未必太清楚嗰個傳播途徑或者係一啲叫做感染上面嘅病徵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建議政府啦，咁喺宣傳上面多加工作啦，例如即係我哋其實深水埗即係呢度都舉辦過幾次嘅嗰個叫做類鼻疽病菌嘅講座啦，喺我哋嘅一啲指定嘅地方，咁令到我哋周邊嘅居民即係可以更加認識呢種病菌之餘，我哋都希望建議政府咧，即係可能喺即係深水埗區內增加翻啲一啲流動廳或者一啲叫做所以熱線嘅一啲懷疑受感染或者係想更加認識呢種病菌嘅市民去做一啲查詢或者係了解呢樣病菌嘅，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何君洲，同你傾到呢一度先。何君洲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咁講到有關於類鼻疽啦，尋日當局話公布多一名住喺深水埗嘅長期病患者感染類鼻疽之後死亡。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